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博虎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掘年轻人的情感世界。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总之在北京地区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和 AM927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收听收看都可以。而且我们每一期都非常期待大家能够点开我们的这个982魔力工厂的微信公众账号， 没错， 以及我们的这个花椒直播。因为我们每一期的嘉宾啊，不仅说有故事啊，这个情感分享也是特别的有趣，当然颜值也是非常的棒。 是的，那今天这个嘉宾就由我来介绍吧。这是我的铁搭档了啊。相信就是如果经常 我都有点吃醋 经常锁定我们这个982的节目，应该也知道他。 对，老朋友， 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天一妇女之友。来，天一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大家好，大家好，我就是一梦的好朋友，也是很多女神的妇女之友天一。 师哥，你说出这个头衔的时候，自己心有没有一丝痛楚？ 他不会，他很骄傲。 我已经说了一年了，所以有点习惯。你知道刚才你们俩介绍我可开心呢。第一说这是年轻人的，我觉得我现在是年轻人的行列。在他 是吗？ 没有，在那个其他的节目里，尤其是周日的那个女神百分百节目里，一说80后、90后来聊的话，也发现80后永远都只有我自己，其他人都90后，然后还说这个节目颜值都很好。我既然被称为颜值好，我觉得我太欣慰了。 颜值不好吗？今天师哥太谦虚了。 是啊， 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在5分钟、10分钟之后啊，师哥就开始翻盘说你敢说我颜值不好。 而且就是天一是一个就是很可爱的男生。 对，因为实在不能称为帅气，所以只能用可爱来形容，对吧？ 他总是这样损自己，你知道吗？ 先损，对，然后再自己找不过来。 没有，你们真的没有被人当面称为丑，对吗？我有。 哎呀，那个人真的是很没有眼光，好吗？ 哎，开玩笑的，开玩笑。哎，我是开个玩笑而已，你不用接着话聊。 我就得在这个节目上批评这个人。 然后我真的被人当着面说过胖。 就特别伤人。 这不就是我也说过吗？ 对哈、啊，不比你说的伤人多了。有一次我坐地铁，然后有一个人骑了那个电动的那种，哎，不是电动，就是那个叫什么脚踏车上来了。然后我就说，哎，这么便携，我就问他一下，我说，哎，这个东西从哪儿买的呀？我就纯粹问一句，人家看我眼说。你这个重量不太适合这个，我心想说我就问一下，你就告诉我淘宝就算了，是不是？你这说的我，哎，我想说我坐个地铁呗，还被人指责胖。 没有没有， 说坐地铁还被说你占地方。 我心想说我是有多胖是吧？比我胖的存在那么多， 没有了没有了，真的没有。 就是从天一这些对话，我们可以看出啊，天一是个非常幽默的人啊。 嗯，心态也很好。 心态 心宽体盘，心宽体盘。 对，而且。其实今天天一也是就是我邀请过来的 特别嘉宾， 对，特别嘉宾、嗯、就是天一除了就是介绍就是除了、 胖以外， 不是还是说一下你自己的兴趣爱好，给我们简单的再介绍一下自己。 对，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我的兴趣有点无聊，就是比较静态的居多啊，比如说我 生命在于静 态。对， 为什么这么胖？就因为太静态了。 没有，其实我也有在坚持跑步了，不过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是事儿太多了，等过段时间开始减肥。 好，今天他也跟我说了，他立下 flag， 对，我一定要减下去。 一般说这句话的话，就是没有开。 一梦知道我曾经多胖过，后来瘦回来了，然后他又见证了我从瘦一慢慢胖回来的过程。 反弹了又。 对，说爱好，说爱好。我这个人比较喜欢读书，也比较喜欢写作，这是私企也比较喜欢做的事情。然后呢，我一直比较喜欢音乐。 诶， 对，喜欢音乐。然后还有一个是我从小到大学到大的，学到大概初中吧，是绘画，学国画。 哎，对，算是 国画， 就是国画，当然也学了素描水分有学一点，但是没有国画学的时间那么长。对，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我比较跟别人不太一样的兴趣爱好是收集变形金刚。 啊、对，接下来接下来这个后面的环节也会提到天一说这个变形金刚 收集控， 对，为什么这么喜欢变形金刚？ 哎，其实我想问一个，就是刚才天一哥说这个音乐。你喜欢是哪一类的音乐？是还是 别叫我哥了，显得我真的很老，就叫我天一就好了。音乐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其实是这样，之前最早的呢，我可能就是听流行音乐嘛，跟大家都一样，然后慢慢的呢接触到了民谣，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就也比较适合民谣，然后我也认识了一群做民谣音乐的独立音乐人，所以就对民谣越来越感兴趣。加上好像从去年开始，好像从赵雷参加我是歌手开始， 对， 整个社会好像对民谣的关注度都越来越高了， 对 吧？以前我还请过我的一个朋友，那个老孟， 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他也就是像这种朋友，他还会介绍我很多民谣、地下民谣音乐，然后其他的风格我可能只是喜欢听。像摇滚还有爵士，包括像那个最近的嘻哈，以前对嘻哈完全不了解，就看了那个节目之后发现嘻哈乐也挺有意思。对，但是可能 法拉利， 但那可能只限于听啊，因为就是像我的这个声音也完全不适合那种音乐 风格，也 哎，听 对范儿不太 说什么摇滚嘻哈只适合听，那民谣是不是可以唱呢？ 是啊，给我们弄一下。 我就在上节目之前我在想会不会 套了， 对，我是不是也先赶紧百度个歌词， 我就会挖坑，我最擅长挖坑了。 对， 可以唱两句。是这样，就是也有好像不知道一梦有没有跟一梦聊过这个，因为为什么会喜欢音乐，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当然在节目中、节目中可能没有啊，就是小的时候特别内向，不太敢表现。直到后来上高中的时候，阴差阳错的参加了学校的歌手比赛，然后我其实也没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在那个时候，但是现在也没觉得。 戏又来了。 对，然后第一年就压根班级选都没过，就压根没让我去报名，说你去的话咱们班太丢人了。高一就压根没让我去报名。 我刚才以为说已经校园十强了，没想到班级这关都没过。 啊、 对，然后第二年我就杀出重围。从班级预选赛里，因为是文科班嘛，其实唱歌好的人还挺多的，杀到了学校的那个比赛。然后呢，结果一放伴奏，我那伴奏卡碟了，就是放唱到一半没声了。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淡定的唱完了，就因为淡定的唱完，那年名次特别好，第五。 哇！ 全校第五， 就是十强嘛、就是选十佳歌手嘛，那年是第五。然后我就带着这份自信唱了大学，然后也参加。 这份自信上了大学，全靠那第五名了。 对，我心想说，我高中起码。 是第五。你说， 我想问一个插一个问题，前一年连班级的预选都没过，第二年拿全校第五，这一年你经历了什么？ 是啊， 因为是这样，当时呢，我们班的那个负责选的是团支书，他比较喜欢我们班的一个男生，就让那个男生去报名了。也就是说，我压根连名都没人给我报，是这么回事。 是因为这个团支书不太喜，就是个人喜好有问题。 对，个人就没什么眼光那个人。 而且天一也是那种，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他也是。 怎么突然说到努力？ 对， 就这一年，我觉得他肯定 大学是比较努力了。大学我就很自信，我说哇塞，高中起码也是十佳歌手，是不是？ 对啊。 结果真的是初选的确是过了，结果第二轮就被刷了。大家知道艺术这院校里面唱歌好的真的是人山人海，你知道，就真的选不出来我。然后我就痛定思痛，第二年我就坚决说不行，我说大学 不参加了， 没有，我说大学不能留遗憾。然后我在海选的时候，单人报名唱了一轮，又拉着我的好朋友以组合名字唱了一轮，所以之后大家都传，哇塞，他想进这个决赛，拼了命了， 太想红了， 对，太想红了，结果就。组合可能他觉得比较有特色，就让我进了复赛。复赛你知道吗？大家不就唱一唱拉倒了吗？ 是是是， 我可不是，带着妆，找着伴舞，还做了各种道具，就整个拿着决赛的心态来。 天一是一个很细心的，就很用心的。 因为我当时想，反正可能进决赛面不大，那起码不留遗憾。结果没想到真的进了决赛。 哇！ 就冲着这份精心也会过的。 对，然后又是第五， 又是哇！ 跟这个舞是有缘的。 我觉得这个在高中拿第五和在大学拿第五，而且在一个艺术类院校，那可以说是相当骄傲。 对，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那这么 当时还玩校内呢，你知道吗？你们可能都没有玩过这个软件， 没听说过。 你看8090的代沟。然后当时我想说，哎呀，我这起码校园里车站名了，是不是我的校内晚会很多粉丝？ 是。 然而并没有。 还畅想说自己走在校园有一个后援团，随时跟天一最帅什么之类的。 对，然而并没有。 然而并没有。 后来我发现其实可能就是特色居多，不是唱的好，因为毕竟组合在那个比赛它是占了一定优势。如果凭唱的话，其实我在录我们当时那个主题曲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了其他的那些都比我唱的好太多。 靠特色取胜。 对， 那你这个特色也是挺厉害的，比到第五了，又把很多唱功可能盖过你的人，但是 形式吧，形式感比较强当时。 哎，这就是用心嘛。 对， 哎，那铺垫了那么多， 可以唱了， 该 唱 了， 唱吧。 光顾着这首，光顾着聊了，我竟然忘了搜歌词， 光顾着捧了。 这不光顾着历史要说说的。 是， 对对， 而且其实从这些能看出来，天一就是一个很用心、很细心，而且他是坚持不懈的一个人。 对，努力。 而且他不会把自己的期望值达到最高， 是 他会慢慢一点一点的。 哎，其实也还好吧，我当时可希望得第一呢。我太拆你台了是吧？ 发现没有？ 偶尔想一下。 今天我跟妹儿，我们俩一直在把天一往上捧， 我自己往下蹬， 然后这个天一说：“别捧我，别捧我，让我自己下来。” 他还不习惯别人捧他，可能 要倾听一下曲调。 好像我跟一梦合作这么长时间啊，但是一梦也没听过我唱歌哈。 是没有？ 哇！ 结果听完发现，其实唱的是不怎么好。 我真的没听过他唱歌。 从今天开始，你俩就不是朋友了。 好多年不唱了。我选一首老歌吧，因为我最近受一梦影响。一直在咳嗽， 是我。 我还以为受一梦影响，你的歌风或者是曲风有什么变化？ 没有没有。然后我就唱一首我觉得还稍微能控制一点的，就是老歌《在遥远的天空底下》。 好， 你们听过吗？ 没有。 哎呀，聊这么还会不会有破音？ 不会不会， 那就精彩了是吧？ 是， 加油。 我刚又唱。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我的牵挂在轻叩你的心门，和着淡淡的泪水，我悄悄的思念。有一天，我会收拾行囊，只为离开，离开你，离开自己。我会离开自己。紧张啊，没唱好。 第一次在酒吧唱歌，我觉得，哎，我不知道，我真的是没有捧你，天一，但是我就听， 说实话， 反送， 说实话， 我觉得有点像。 你有没有很羡慕？ 小提琴的感觉， 你有没有很羡慕我有这样的一个搭档？ 我很嫉妒。 我想说其实刚才他这歌词是错的，我唱有一天没有往下唱的原因是因为他底下写的还是有一天有一天，我说这歌词怎么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哎，有没有人说过你的音色像齐秦来着？ 说我唱歌像费玉清。 费玉清我觉得也有像齐秦，有一点点像就是年轻版的， 因为这首歌可能有点模仿齐秦的唱腔，但是可能如果真的唱到高音大家会觉得像费玉清，所以你知道每次上 KTV 就说点一首千里之外，然后我就特别拒绝你知道吗？ 哎，那接下来咱们节目还有这个十分钟的时间，干脆都让天一唱下来。哎呀，唱得这么好， 说好是要聊变形金刚的吗？ 对，变形金刚， 对， 也还是先唱歌吧。 其实我天一有没有以前有没有人说你是妇女之友，就是在录我们 非得又强扯到这个话题上。 不是啊，真的，我很想知道这个。 对， 是从什么来的？谁说的？ 妇女之友是在这节目中这么开玩笑说啊，就是女神百分百节目。实际上我觉得我的女生吧朋友其实确实比一般男生要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都觉得不会把我当成男朋友吧，就觉得因为不是那种很有侵犯性的性格，比较温柔一点，所以女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容易跟我聊心里话。我就成为那个树洞，就听了好多他们的各种奇葩的故事，对。然后久而久之可能就成为所谓的妇女之友。 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温和的性格加一个善于倾听甚至是善于帮这个女性解决问题的一个性格， 对， 所以说大家就 很受欢迎 跟你成为朋友。 对，所以这个 所以很可怜现在还是单身呀，都成为朋友了没有成为女朋友， 都是友达以上啊，但是恋人未满啊。 对，都恋人未满， 稍微的有点远，但是我觉得今天正好是这个大节日嘛，对不 对？ 对 对对， 咱们还是要 大节日。 你这个这期就是撇了一个酱过来是吗？ 咱俩都过节，除了梦不过节咱俩都得过节。 我还好吧，我也算是过节的 啊，就是去购物节。你是啊？ 你是把刚刚把你的那购物车都清空了是吧？都买了？ 没有，还好还好。今天双节嘛，大家节日快乐， 节日快乐，节日快乐。但是这个节日 一点也不开心，这个节日。 来，妇女之友这个话题，我觉得还是就是天一一直刚才在说这个变形金刚， 对， 咱们还是要迎合一下嘉宾，不然嘉宾话摔门说你们，我今天就是想聊变形金刚的，就是今天为什么一直不聊啊？ 他说是因为你再让我唱歌，我真的觉得今天的状态唱完之后。会砸牌子，一直吹唱歌很好啊，唱的也就这样而已。 就加上伴奏，真的是挺的 完美， 没有朋友， 有机会去 KTV。 好啊，没有问题。 还有那个挑战新歌声也可以来一下、 啊，你也可以来。 今天 哎，那主持人从来不邀请我， 他邀请 我邀请。 哦，你是主持人，我就想起来了，那是。好，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伯克顶秋香的这个节目啊，突然被这个女神百分百和挑战新歌声抢去了风头。再次申请一下，我们是伯虎点秋香，是一个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平台啊， 是 一个。可爱的妇女之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 天 一，对，天一，接下来还是聊聊你的兴趣爱好，这个变形金刚，不然再不聊的话，时间就没了。 对，而且我觉得天一肯定对这方面特别了解。 是，如果你去我家的话，你会很惊讶，我家特别乱，然后乱的原因就是因为地下堆着各种各样的那个包装盒，然后你知道变形金刚最大的问题，它不是它本身，但也很贵啊，拼到最后拼的你房子有多大？因为所有收藏变形金刚的人，有的时候外包装是不忍心扔的，因为它都印出来的非常精美，特占地方。我家已经有一面柜子，里面就放满了那个盒子，装不下了，快。 真的。 对，有点。 哎，你别说，有一次我还跟天一下了班之后，他说：“哎，你陪我去一个商场 买变形金刚。” 就是那个商场 里面，动漫 城，整个就是一个动漫城。 对。 然后里面全是各种各样的什么变形金刚 手办 那样子的模型， 变形金刚模型。 哇，真的！你当时 看到天一的反应是什么？ 我当时说：“我说你喜欢这些东西啊？”他说：“对呀、啊，我很喜欢变形金刚啊。”但是我看他平时接触他的这些性格，他不喜欢。我感觉他不是很喜欢。 难道我是应该玩那个芭比娃娃的性格吗？什么意思？ 哎，你觉得是就是。是组装的过程让你更快乐，还是说就是收集的这个过程更快乐呢？ 首先变形金刚不用组装。 Oh, I'm sorry. 没事，没关系。 是这样，我原谅你，是因为那个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变形金刚，然后小的时候都很穷嘛，买不了，或者说买不了很多。 但我很有钱是吗？天一想说 这句话。但是我真的就小时候没有，就欠下了一个债。其实我很多发现变形金刚的玩友啊都是这样，然后长大之后呢，有定经济基础了，就想说可以把小时候的愿望实现一下，比如说曾经喜欢的那个动画角色，就把这个买回来玩儿，然后他一来二去就入坑了，我们都称为入坑，因为它是个烧钱的坑。一个变形金刚少则三四百，那贵的还有上千的， 越挖越深。 对，尤其是一些老的、比较经典的玩具，现在存货很少的，就价格就会更高。 对。 然后呢，就 小时候那时候买， 而且一旦买了，小的时候买，现在是绝对升值的， 是吧？ 对，但是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然后买了这个之后，就会有一个编号控强制的那种，就有点强迫症。比如说我买了这是01号，我可能就希望把这个02、03、04号就吸起来的产品都集齐，慢慢的就越买越多。然后我就想说要不要卖了，因为也好多钱呢。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会喜欢上收集这个变形金刚，而且另外一点。也是因为可能在北京你们俩还是学生嘛， 对， 可能没有像我们工作人这种感觉，就是在家里面其实是没有太多跟人交流的机会，就是两点一线的生活，单位家里面，然后总要找点事儿来干嘛。那我觉得变形金刚也是填补了我一部分的生活的空白，你每天就会看一些测评视频，看一些这个动画片，然后来掰一掰，玩一玩，拍拍照，然后我觉得这个有点怎么说，好可怜呀，一个人跟着变形金刚共度良宵， 就在精神上有一个事物，一个喜欢的东西在跟你进行交流。 对，然后来现在层面就已经到了会去了解变形金刚的文化， 哎， 因为日版的像美版的可能你们不太了解，然后这个就是两个国家这个不停的会有自己动画一直在更新，包括现在出了电影，大家都知道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已经出了第五部了， 是的， 对 对，然后它这背后的文化是，你知道变形金刚它是日本先发明出来，然后它那美国的孩之宝公司买过去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想大家现在看的动画片，没有，它只是觉得这个玩具肯定有市场，拿过去买，结果没想到觉得怎么卖呢，大家都去做广告，你知道，所以其实变形金刚的前几集就是很老的变形金刚前几其实是个广告片，没想到效果那么好，就变成了一季一季的开始出，才成了现在大家最熟悉的那个擎天柱的那一版的很老的动画片。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玩具开始衍生，一直到现在还在持续更新。 好莱坞大片， 对，就它应该是全动画片里面寿命最长的一个系列了，到现在还在做，而且它是周边产业做的最好的。 对， 不仅是大家知道的从那个动漫模型到衍生出来现在的那个电影系列，什么报纸里面什么的，就你能想到任何的跟连车汽车上都会挂着那个变形金刚的标志嘛，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好的，从广告的角度说特别好的广告营销的案例， 对， 然后也是个产业线做的特别完整的，并且还是特别有经济头脑的。我就觉得变形金刚虽然是一个玩具，它是这种情怀。 哇，天一在说到变形金刚的时候，两眼都是放光的。 是，可以专门说一期，你知道？ 确实真的很懂。 如果说大家 喜欢 天一的话，我觉得如果想跟他成为好朋友，一个是哈，就是你们可以共同交流这个变形金刚的一些话题。 对对对。 当然也可以送给天一一些，他现在这个还暂时没有这些型号，对不对？ 还有什么？ 可以说 出来，说出来。 你说变形金刚没有的吗？那太多了。就是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想象不到。就现在我收集的主要这个系列叫做 Masterpiece 系列。就是大师级，就是变形金刚里面最精致的一款，它几乎是还原动画的。然后它的01号擎天柱就是大概是在2000年左右推出的，那个时候你知道还在上高中，也没有，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存在，现在一个的市价大概就要4到5千块钱。 4到5千， 你就想想，我真的也算算手指的钱，也舍不得买，你知道吗？双十一也买，赶不上他的打折。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变形金刚现在成我生活中一种精神之路的追求在哪？就因为我总有些收集不到的，然后你就想什么有朝一日我可以把它收集过来。哎，就在这个不同的等待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生活中多了一个小小的希望。这个希望它虽然不是说多么强烈，但是会觉得生活中有点小乐趣，给生活中加一点调味料吧。 对，始终是有一个可以填缺的东西，然后我再努力的寻找，或者说努力的争取它。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一个收集控，但是你们肯定没听说过。 你收集？ 我收集那种 飞天小女警？ 哎，你真的都不是？ 不会是吃那个泡面面里边那小卡片吗？ 有这个，我们还收集。你知道当时有一个特别匪夷所思，我们就是那些男生收集烟盒。 啊， 那些男生你没收集是吗？ 就我也收集，我也当时收集了有几百个，就是 烟盒有什么好收集的？ 因为当时就感觉漂亮，就觉得那个烟盒漂亮，可能就是收集卡，然后收集烟盒。我想起来，当时真的有好几个鞋盒收集的全是烟盒。我说现在也想不透当时为什么。 你是哪年出生的？ 我是95年。 你这个很像是75年人在做的事情，因为那时候物资真的很匮乏，烟盒是很少见的东西。 现在整个的一个时代就是一个。 一个轮回。 对，你轮回到了上个世纪。 对对对， 听我妈说他们小时候收集糖纸。 对， 那时候糖纸很漂亮。 就是我小时候好像也收集过。 你是哪一年？你是哪年出生的？为什么你们都收集这么复古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天一比较高大上，人家收集的是变形金刚。 看来我们俩是假九零后，你是 一个是盐盒，一个是糖纸。 来，天一刚才说了，说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可怜，有的时候两点一线，回到家中可能只能跟这个。 对，我没说过自己可怜吧？ 有点孤独。sorry 啊，老是给自己着不起啊。就是你现在想交友的这个标准。准方向有没有在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天啊，然后这么好的平台来介绍一下？ 对， 我觉得是这样。那个，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在乎精神层面交流的人，我很可能就是朋友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是更亲密的关系的话，我可能更在乎我跟他聊什么。比如说今天我跟你聊一本书，然后你发现你完全不读书，那我跟这个人就肯定没办法交流。你们别想，因为前段时间从我手里借过一本书，就是《解忧杂货铺》，到现在还没有看完， 就是连摸都没摸。 他今天在节目中还特别怯怯的说：“我看了一点，看了一个封皮是吗？” 这估计就是个目录啊，一看目录啊，这么多页呢，算了，不看了。 对，可能我会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如果大家能够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哎，这是特别吸引我的。对， 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话题， 就是 兴趣爱好可以不用，但是思想层面是能碰撞的。 对对对对 对，起码能够平等交流的。 对，我觉得这样就两个人才能持久。好，那天一也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吧， 微博、微信、QQ 都是可以的。 QQ 什么都 OK。 哎呀，我的妈呀，我叫你们都说了一些我不太常用的东西。QQ 吧，直接说出来就可以是吗？ 好， 谁能记住啊？记住啊，3326-57554。 3326-57554。 哟呵，妹儿今天第一次记住了。 讨厌。 好的好的，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可爱的天一取得联系，如果也有共同的兴趣爱好的话。 是的。 那么明天呢，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姐姐来到我们的播后点，就想来分享她的情感故事。那么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 FM98.2 漫游嗨翻天。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